这个稳定就会让你少得上很多病。 没错。 嗯，好，一般患上腰椎病都会有哪些症状呢？大家也想咨询一下，判断我自个儿这腰部不适到什么程度，我需要立刻去医院了。 其实腰部的这种疾病的话，最多见的啊，包括有腰部的疼痛， 疼， 包括这种肢体的，我们叫比如屁股蛋儿或者腿的这种乏力，感觉不适感、麻木、疼痛，也就是串的这个腿的这种症状， 就是窜麻痛的那种感觉。 对， 腰底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屁股蛋儿，屁股蛋儿再连上大腿， 大腿有串麻了，那其实就是坐骨神经的痛，坐骨神经的症状了，有坐骨神经的刺激症状了。 这个比单纯腰疼是不是就已经重了？ 那当然了，那肯定是说明你有神经的刺激症状，这就必须要就医了。 所以以前呢，大家有一个误区，那个时候认为就是我现在已经不疼了，他还觉得自己是好了，其实那个时候他的症状变成了麻木的那种感觉，这是加重了。 这是一方面，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可能你初次患椎间盘突出的有些年轻人，他一开始会有这种屁股蛋儿或者这种腿的这种放射性疼痛，或者麻木，当然他可能经过一段的时间的休息，保守治疗以后，他缓解了，他也说症状缓解了，但是其实你间盘突出还是在那儿，并没有回去，他是回不去的。 椎间盘突出， 对， 我以前在网上专门查过那个图，就是我们这个脊柱嘛，这是好好的，然后突然这儿呜出来一块儿，那个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吗？ 这个因为这是肯定回不去的。这个因为它突出来以后，它这种因为机械性的损伤，因为这个韧带说白了它薄弱了，它从后面那个韧带突出来了，完了挤压神经了，它可是回不去了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咱们的这个神经，腰部的神经就像咱们吃的鱼的鱼刺一样，鱼刺骨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，当如果这个椎间盘突出来的时候刺激神经了，你就会有症状，等过一段时间你休息好，它没有水肿了，和你神经分开了，它就没有症状了，但是它 其实还是出来的。 对，所以这样的患者一定不能劳累，一定不能长期久坐，另外也不能着凉，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诱发他这种症状的出现。 所以出现了腰疼，这个已经是到了这个具体部位的这种症状，或者是呢腰 肢体的症状 牵扯到了什么屁股蛋， 对， 大腿根，这些部位有这种麻窜疼这种症状的时候，那可能都需要引起注意。 是的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呢，就是老年的患者的腰椎管狭窄。那什么叫腰椎管狭窄呢？当然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它突出了以后，它也我们叫继发性的椎管狭窄。那椎管狭窄怎么可以理解呢？其实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叫原发性的，老年患者骨质增生了 啊。 那咱们正常年轻人呢，这个椎管就跟桃心一样啊，咱们正常水管子大家都能理解。 对， 水管子呼呼的水出来了。当如果发生椎管狭窄的时候，你水流不畅了，这就是椎管狭窄了，因为骨质增生导致这个水流不畅了， 就像里面多出来了一些水垢， 对， 挡住了这个中间原本通畅的通道。 对，这样的老年患者通常来讲，他可能给你叙述他很难受，他很疼，双下肢无力，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，譬如说什么呢，他到购物超市的时候去购物，推着那个购物车，他有一个力量的扶持的时候，诶，他症状就减轻了，也叫购物车的这种症状 帮助分力了。 对，所以这样是另一种情况。所以真正的腰椎的疾病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复杂的，还要具体分析。 好，所以说大家出现了任何感觉不舒服的症状吧，我们只能用这个词儿了，有疼的，有麻的，有说不上来的那种难受感觉的哈，您最好都先到医院去，让专业医生帮您判断一下 到底是哪儿的问题。 对，好解决的，很高兴的我们就走了，不好解决的你也别上火， 所以呢， 慢慢来。 所以呢，经常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到我那儿，我说你这不用用药，很多朋友说很诧异，说呀，我不用吃药吗？不用。我说你回去练腰背肌功能锻炼，你把腰背肌练好了，你自然症状就消失了，不用吃药。 太好了，就像听我们的节目一样哈，听听更健康，有很多知识可以让大家帮助您在生活当中避免很多的苦恼。好的，健康加油站，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，进入一小段广告，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你的腰椎。小学的时候，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，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。 考大学的时候，记得妈妈对我说，孩子，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。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，